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自今日之后，天下稍有些见识的剑士都会知晓，石中剑已被一名禁虚峰弟子拔出，这就算是过了名堂。得剑者便是禁虚峰未来之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若还有谁想要私下夺剑，那便是藐视初祖，不敬这千年流传的传统。这等蠢事，脑瓜人哪怕象征性的发育过的人都不会做。在盘算主意时，池小池适时地露出了困惑的神情。17岁的少年涉世不深，可能并不知道石中剑在剑修们心中是何等神圣的地位，因此对此淡然些也说得过去。但若说完全宠辱不惊，那也太假了。他单膝跪地，强忍紧张，试图推脱这番好意。 禀赤云君，晚辈不敢造次，也不敢叨扰小师叔。燕大师父对我有深恩，我该偿还。 赤云子挥一挥手打断了他。他想说，燕京华做你师父，除了白白得个虚名外，与你半分益处都没有。他是能教你练剑呀，还是能授你心诀？他不带你去逛窑子，都算他讲点廉耻。但是这话说出来，打了燕京华的脸的同时，也无异于打了自己的嘴巴子。正左右为难之际，赤云子听到身侧传来温柔一笑。文玉京用削轻轻点着唇畔，坦言道： 师兄，我喜欢他。 他说话时却没有看着赤云子，而是专注地望着跪在下方的段书觉，话里带着点鼻音，温柔的有点像在撒娇。池小池心念一动，这个人话术不赖啊。文玉京看似耍赖的我喜欢，实则是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他喜欢，因此赤云子有了刺徒的理由。他喜欢，因此低他一辈的燕京华也不得不割爱。他喜欢，因此他也是在许诺他会带段书觉好，让自己安心。这不仅仅是给了赤云子一个台阶了，简直是给了座滑梯呀。小师弟文玉京年纪在同门之中最小，向来避人远居，从无所求，又生就了个自闭性子，连个随身侍奉的弟子都没有。难得看他这样主动的索要一个人，赤云子又急于把段书觉这只略烫手的山芋送出，哪有不允之理呀。 好了，段书觉莫要再提，从今日起你的师父是文玉京，你的名碟改日入册，到时我遣人给你送去。 池小池就这样抱着石中剑跟文玉京回了家。他本来还想回余光潭收拾一些东西，顺便在私下里再恶心恶心燕京华，但文玉京淡淡一句， 我那里什么都有， 便让池小池暂时收敛了心思，打算先去探探环境。池小池又不急，燕京华是他的任务，可段书觉又何尝不是燕京华的任务呢？他就算不回去，燕京华也会主动贴上来。于是他走得心安理得，甚至穿走了燕京华那件厚实的外袍。禁虚峰共16峰，文玉京独居一峰，号曰回首峰。禁虚山的规矩众多，其中一条，非是军长或高阶弟子，无特殊情况入山必须下剑。 其原理大致等同于高中里学生不得骑自行车，而老师可以开车进校门。文玉今也不遇见，与池小池一起慢慢在月下散步。文玉今在前，池小池跟在后面，两个人都不是话多的人。交流不算频繁，但气氛却很是舒缓宁静，丝毫不觉尴尬。文玉今走得很慢，姿态优雅，无声无息。他掬一捧轻盈为灯，吹箫而行，在前面带路。池小池想，这大概就是古代人的浪漫吧。这条路池小池不很熟，且回首风向来是文玉京一人独居，山路砖石难免有脱落损毁，崎岖难行。池小池索性踩着文玉京的脚印前行，以免踏空。他们直登上了峰顶绝壁。山顶蓬松雪白的云丛间露出一角弯月，众星列宿，却都难掩盈盈月华。池小池见此盛景，没忍住脱口赞了一声。文玉京问他， 月亮可美？ 池小池猛地一晃神，想到了那次林佑一为自己摘下的星星，又想到了现在还戴在他尾指上的戒指，只觉尾戒火烧火燎地烫起来。他收起了该不会要摘月亮的无畏想法，问道， 师父，我们可是来赏月的。 文玉清闻言抬起手，手掌向月亮方向摊开。不多时，一段淡银色的月华便凝固在了他的掌心，竟是一把钥匙的形状。他微微笑答， 不，我们回家。 池小池眼前一晃，天地突变。原本葱葱郁郁的山顶乍然平阔，一片古朴清幽的宫宇绵延铺开，四周花树皆茂，一面如镜般的平湖如同一条翡翠腰带环绕殿宇，把殿宇围作了一个湖心岛的模样。唯有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池小池初来乍到，自然是要先弄明白这里的规矩才是。实际上他甚至不清楚文玉京把他要来的目的。他彬彬有礼地拱手， 师父，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 有。 文玉京把玉箫放回腰间，反过身来温和命令， 拔剑。 池小池一愣， 拔出石中剑，50招内拜我。 文玉京把背上的伞取下， 或者我拜你。 他手中伞尖一抖，化为了一柄碧色软剑，剑柄正是伞柄，上面刻有半镂空的双礼图。文玉京右手持剑，左手背于身后，注视着池小池。池小池知道这是入门必经的试炼，也没多想，脱去外袍，拔出石中剑。水剑无形，直指地面时有一节垂落在地面，汩汩流动却不沾湿地面分毫。软剑先发，细微的嗡鸣声先拨开空气，直奔面门。池小池一指平抹剑身，横尖弹压下来袭的剑尖，再以万力反挑拨开，避其锋芒，直取中路。然而软剑如有生命，被拨开后立即回弹，而文玉京单手使剑，侧身避芒，躲过一击，剑出如鞭，一道银丝细光翩然而过，在他的肩衣削下了一片来。先前乱书诀所习均为禁虚剑法，而拔出石中剑时，鲛人先祖教授的剑法心诀，他也只是听过一遍，还没有开始学习。因此二人招式往来均是禁虚剑法中最常见的快剑路数，剑势如急雨，二人之间银光交烁，30招转眼方过。池小池体内的断书诀渐渐被燃起了剑意，取准空档，斟酌好腕上的气力，侧挑而去。文玉京善使软剑，剑势着实诡谲飘忽，难以预测，但若要正面对剑，他怕是不成。断书诀计算精准，他保证自己这一剑论角度论剑势，文玉京绝挡不下来。孰料文玉京并未阻挡， 他挥手扬剑，软剑卷落于石中剑剑身之上，在水剑剑刃上缠绕数圈，竟是一举锁死了石中剑的剑身。段书觉怔然间来不及做出反应，便见文玉京放开右手，换用左手一把握住仍浮于空中的双鱼剑柄，顺步绕至段书觉身后，软剑被拉升成了弓状，薄细的剑刃半缠上段书觉的颈部。段书觉败了。即使是有前世剑术，在左以千年剑意曾被燕京华在余光潭中软性囚禁多年的段书觉，对敌经验仍是不足。